饭向你招手，可撒谎向你点头，雪山喷出洁白的哈达，醉海盛满醇香的美酒，姑娘为你歌唱，小花儿为你热舞，步步走出天籁的琴声，才能挑起欢乐的锅庄。 这些秀，这些得了秀， 啊酒斋，酒斋欢迎你，远方的朋友。啊酒斋，酒斋欢迎你，远方的朋友扎西得嘞，远方的朋友扎西得嘞秀。 姑娘为你歌唱。